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啊，夜夜相思直到明，有梦怎生成啊？ 兄台，你因咩吟诗作对啊？ 我最近咧成日发同一个梦啊，真系要问下周公啊。 嗱，解梦咧就唔使揾周公嘅，留意逢星期日下昼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全关爱》就得啦。入面嘅考梦奇解环节，用心理学角度为听众解梦，仲会有社福资讯介绍俾你，等你有需要嘅时候求助添。兄台，都话唔使揾周公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疫情下，香港人在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的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主持人崔杰彤、胡静思和梁宇欣，每集请来嘉宾分享疫情下雪中送炭的动人故事。 今晚七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所嚟，有几日冇见你啦吓。翻嚟见你嘅时候系逢星期一、二、三呢三天嘅早上，都系我同你一齐度过清晨所嚟。今日咧系五月份嘅最后一个星期一啦，五月三十号，农历咧就系呢个今日系五月初一啊，系啦，喺五月嘅时候，好快我哋又嚟紧啦，呢个星期五端午节啦。接近五点零八分的时间， 爱在我心深处，在我心中深处，却学会躲藏。岁月在脚边，风光无法让我刻意小心看。月照我心中，光已不再透亮。怀念往日那景色，今晚又再度过。念到明月清泉，情绪极高涨。 听着耳边风炸响，鸟语吹脚步更忙，信念在我手，清风伴我独个摸索新方向，月照我心中，使我心里发亮，重拾我逝去种种感觉，觅我路向，就听劳动清泉，烦恼尽释 一首歌清醒一下我哋嘅脑袋吓，我哋嘅脑筋，然之后沉淀下吓，跟住就系想想今天有啲咩可以做啊？有呢一个思考嘅过程，同埋一种好似好舒服嗰种感觉咧吓，好唔系咁与世去争夺一啲嘢，好平静嘅心情迎接呢一天。关谷英嘅《影月全程》又叫做《二泉影月》。开始咗我哋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啊，听下古仔先啊，呢、这个《神雕大侠》。 神雕大侠到处有欢叫声，婴儿听到亦睡得安宁，只因大侠降临妖精亦会无名啊！佢将邪魔摄服，风暴化作天青。佢更仗义挺身，为民请命啊！挽救无辜，免受酷刑啊！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神雕大侠佢为人分忧，对那负心人来恨透，无故休妻佢就要待女子出头，把那薄幸人来追究，花心萝卜要细数缘由，抛妻弃子 遭难自祈求，因果报应亦要讲下冤闹啊。你草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草佢呢？你草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神雕大侠啊，到处报战乱每日多，饥荒时饿飘遍地啊，满目疮痍。万民呼号无所依，大侠振臂一呼救灾事不宜迟，佢大地辞去关怀桑梓，到处援手作报施，独处擎天原不意，原不意。要阿爸乾坤转移，平乱我问是其孩子，因为全民希望发呢达兴往事， 当年就系刘德华有主演呢一套咧《神雕侠侣》咧，都风魔万千嘅一啲嘅影迷啊、歌迷，直情系简直系翻山嘅杨过一个咁痴情嘅男子对姑姑嗰个忠心啊，嗰个爱意啊，刘德华同埋陈玉莲一对最佳嘅拍档，就喺《神雕侠侣》里边，喺大家脑海里边永不磨灭嘅一个形象，即相信都系。而金庸亦都认为做小龙女，饰演小龙女嘅陈玉莲咧，直情系佢嘅小说中嘅人物一样啊。头先嘅歌曲就来自呢套剧集里边《神雕侠侣》。嗰只歌曲咧，呢、這个《神雕大侠》，咁啊用一个唱嘅方式咧，就讲出呢个古仔出嚟啊！ 情若真，不必相见。情义似水逝去，此心托飞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去卑微兼此心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未怕短。 神雕俠侶都是歌頌兩個人的愛情，就是情比金堅。剛剛的歌曲就是情義兩心堅，是張德蘭。時間5:21，早晨早晨，歡迎你收聽今天的清晨爽利。今天天氣方面就驟雨就只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6%。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 怎去诉尽心里事？心里事似浪潮。沉逝去相思意，算得感慨万千次。从前事怎能忘记？到如今空有情痴，知心似不留，再剪不断，哀伤今日。谁知悲欢散聚转眼时，此际恨却难言。一缕情未可轻轻视，耳边嗟叹万千次。 Yeah. 在《笑姻缘》里面的插曲，仙杜拉的《送郎》。送郎听到个名字，送别的时候，大家要分开的时候，难舍难离，仙杜拉就唱出了那种的感受。 早晨各位朋友，我是米雪。每朝早起身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脚做完就右脚做，一齐做又得。咁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后，咁样咧就做几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对你的脚咧系会好好多，同埋起身嗰时咧，就算赶时间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气先，咁先慢慢咧，只脚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个对心脏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你寻晚休息咗一轮咧，嗰啲血静止咗，突然间将血一齐冲晒上嚟嗰时候，去紧张，咁或者会对心脏会有影响。咁第二样嘢咧就系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数咧就系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就揀一样你自己鍾意食嘅啦，咁最后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哈尔科夫的乌军前线阵地，结束视察之后宣布革除哈尔科夫地区的安全局首长职务。泽连斯基说，这个人在全面战争爆发开始就没有努力保卫这座城市，而只是想着自己，因此决定将他撤职。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泽连斯基首次到东部地区视察，他同士兵会面，又赠送礼物慰问他们。泽连斯基还视察被炸毁的市行政大楼、摧毁的住宅楼宇等地，并且听取地方官员汇报，他同官员讨论重建工作。官员说，当地超过2000座住宅楼宇在俄军轰炸中完全或局部被毁。最低工资委员会正进行新一轮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检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他不适宜在这一刻公开表达意见，但希望委员会在有商有量、互谅互让的气氛下，就建议水平达成一致共识，并且在今年十月底前提交报告，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作出决定。罗志光又说，等今次委员会完成有关检讨工作和提交报告之后，相信社会在适当时候可以重新讨论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一年一检的问题。2020年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检讨的时候，委员会最后建议维持法定最低工资时薪为37.5。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八强将会上演拿度对祖高域的大战。13届冠军拿度在16强以盘数3-2击败加拿大对手艾利亚森晋级。五盘比分是3-6、6-3、6-2、3-6和6-3。比赛持续4小时21分钟。世界排名第一的祖高域就以6-1、

有陈美玲 Alice Chan 呢首《愿君真爱不上弃》。陈美玲的《愿君真爱不相弃》，男女间的情情爱爱，有些时候真的是原来日久会生情啊！在戏里面的桥段或者看小说都多了。咁啊，头先听到一个预告就是国剧咧《渔樵记》啦。呢啲题材咧，亦都系即系会系比较吸引人仙啊，或者系妖魔鬼怪呢啲咧，都有几好奇的心去追嘅。国剧咧呢一个就系《渔樵记》咧，就系以人类同妖怪并存的世界为背景，讲述鲛人长义在海上救了遭遇危险的顺德仙姬，生性单纯善良的长义就将他送回去的时候，竟然是反遭暗算，将他送到去万花谷残忍地去囚禁。御灵师纪云和奉命就是顺服长义，两个人由一开始剑拔弩张对立，到慢慢渐生情愫，经历阴谋、误会、相遇和离别之后，一人一妖跨越了种族的爱恋，冲破束缚，

time goes by so slowly, and time can do so much. All you still more. Speed your love to me. 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 to the sea, to the open arms of the sea. Yeah. Lonely rivers sigh. Wait for me, wait for me. I'll be coming home. Wait for me. 一套经典的电影里面的这首歌其实本身不是他的主题曲，但是拿来在这套电影非常配合。人鬼情未了，刚才听的是 Unchanged Melody， 时间还有大概九分钟到清晨六点。 由香港电台、香港警务处联合制作防骗攻略。 啲虚拟货币呢排不知几好搵，仲买咩保险啊？ 我叫 Brian 啊，有冇兴趣投资虚拟货币啊？ 跟你买实赚嘅咩？ 有图唔止有真相，仲有埋真理啊！跟我买一定赚啊！ 赚到嘅你会咁益我？ 越多人跟我买，就越有力量影响个市。你帮紧我之余，都系帮紧你自己啊！嗱，你有兴趣就用呢条 link 下载个 app 去佢哋嗰度开户口，跟住我再教你点买。仲有开户之后要先入1000蚊先可以做买卖噶。 点解个存款户口系人名唔系公司名嘅？ 呢间投资公司未开得设公司户口，所以咪用住个人户口咯。你放心啦，呢间公司好稳阵嘅，走咗你数都系1000蚊啫。 佢咁讲都有道理嘅，就算蚀都系1000蚊啫。赚咗$100，哇，真系有钱存入我户口噶、哦、，Brian Sir， 我跟你 tips 买，赚咗$100啊！ $100就咁开心啊？你要问一下自己，究竟你想赚几多啊 ？Brian Sir 讲得啱，我唔可以咁细胆嘅。原来真系得噶，我终于脱贫啦，攞钱先。啲客服揾极都冇人应我，唔通改咗电话？啊，揾 Brian Sir 问一下先。 仲俾你揾到，想攞钱好难啊！ 警察公共关系科督察严志刚。 大家记住，千祈唔好透过来历不明嘅连结去下载投资应用程式。真正嘅应用程式系应该要喺官方嘅应用程式商店嗰度下载噶。另外，如果所谓嘅投资公司系透过个人银行户口或者系电子钱包嚟到收取投资资金，呢一个好大机会系骗局嚟噶。除此之外，大家记得千祈唔好随便签署投资授权书，容许他人用你嘅金钱代为投资。亦都唔好喺来历不明嘅网站或者系应用程式输入你嘅电子钱包数码锁匙或者系个人银行户口资料啊。 边有咁多投资达人啊？睬你都傻！如果有怀疑，就要即刻致电防骗热线18222查询。 有怀疑即打1822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有快乐嘅心境，每一天就会有漂亮嘅开始。除咗钱佩卿，仲有嘉宾主持，包括开阔你思维嘅钟志光、叶君耀，帮你保健嘅崔兆汉博士。运动加营养，就有雷洪德博士同林思维为你拥有健康生活打打气。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钱佩卿主持，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早晨啊，而家温度咧咁早都已经27度啊！今日大致是天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温度32度。 他似蜜桃，火烫蜜桃，他一触摸我便热到控制不了。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嘴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Sue，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Sue，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引致我高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ey， 可否快快 射我，免我变轻佻。It's too cold， 魔法迫使我冷静十秒。It's too cold， 魔法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It's too cold， 魔法迫使我冷静十秒。射我，免我变轻佻。It's too cold， 魔法迫使我冷静十秒。It's too cold， 魔法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It's too cold， 魔法迫使我。 炎炎嘅夏日咧，水啊真系好紧要啦。要補充啦，咁呢個水為財嘅就係錢亦都好重要，兩樣都係好重要啊！剛剛係張國榮嘅 H2O。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係 K C D 李國祥。咁我每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我都會首先就讚咗自己先，覺得自己今日嘅身體咧，淨係感覺咧好好啊！咁跟住咧，可能我就會去洗面啦。在洗面梳洗的时候呢，我就一定会做的就是望住块镜在度赞自己，觉得自己今日精神好好啊，觉得今日整个人的状态都觉得不错。跟住呢，我就会下去呢自己准备一个简单的早餐。因为呢其实早餐呢只要带住愉快的心情呢，无论食乜嘢，其实呢佢的营养价值都会变得更加高的。咁点解我会每日都同自己讲呢啲咁正面嘅说话呢？因为其实只要呢我哋喺朝头早呢个人啱啱瞓醒嘅时候，意识未曾非常清醒嘅时候呢，其实呢啲正面嘅句子呢就係入落我哋嘅潜意识度。如果当我哋可以带咗个咁愉快嘅心情朝头早起身，入咗啲咁正面嘅语句，咁我哋成日嘅状态都会变得非常之好㗎啦。祝大家清晨爽利。 欧联前身的欧冠锦标，1999年由英超降班，森林将会同富咸和班尼茅夫来季升上英超。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 Fred 郑俊宏，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的话，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我哋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CIBS 香港宗教文化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原来呢村校有啲嘅节庆活动都会画嗰啲花牌㗎，举例譬如话教村校落成啦、毕业礼啦等等咁样。 佢係 CIBS 广播人香港史后会理事黄敬聪。 Hong Kong Nepalese in Hong Kong sports, Hamra Kalariharu. Popular game in South Asia, Kabaddi. 尼泊尔朋友制作的 CIBS 节目香港体坛的尼泊尔裔港人。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有一日新嘅开始啦。呢一日咧系5月30日，农历系5月初一，星期一嘅清晨。现时时间6:09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5月30日星期一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咧就系大家熟悉嘅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五月份嘅最后一集啦，咁有啲咩同我哋介绍咧吓？ 法国嘢啊！ 法国嘢，哦、啊，你真系好中意法国嘅文化噶。疫症爆发以嚟成2年几嘅时间，你都冇去过法国玩噶啦， 冇啊， 系咪个心好啰啰乱咧？ 哇，当然啦，慰藉自己嘅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咧嗱，兼系最快、最实际同埋最 affordable 嘅，就系食法国面包啦。咁咧，我就帮衬开咧一间喺香港岛咧开咗几间分店嘅真正法国面包铺啊。咁本身咧系有一名咧著名嘅法国面包师创立嘅。间面包铺咧都系佢个名咧而命名嘅，日常咧当作小食咧，我就会食 croissant。 牛角包其实本身已经好重牛油味噶咯，咁你食嘅时候会有啲咩配搭咧？ 啊，系啊，嗰啲牛油味重啊嘛，所以咧喺街出边食咧，我就整杯咧超浓嘅 espresso 衬托嘅，喺屋企咧就送普洱茶， 几好喎、 啊。嗱、另外咧，有时咧我会买条咧嗰啲 flute baguette 啊， 哦，即系嗰啲好长又好硬，硬到可以做武器、啊、打人嗰啲法国长包系咪啊？ 系啊，攞嚟送牛尾汤就一流啦。 嗯，咁讲完法国嘅美食啦，咁法国嘅文化方面你又点啦 吓？嗱，慰藉完身体，梗系要讲心灵啦。书本同艺术，咁咧近呢一个月咧，我都睇紧咧法国存在主义大师沙特同佢女朋友兼著名作家波娃咧喺1974年嘅对话录。 哇，两个都系知名嘅知识分子交谈，会唔会好深奥啦吓？ 哦，反而冇接受过任何哲学训练嘅普通读者咧，我啲 friend 啦吓，都会睇得好过瘾嘅。每篇对话咧几十页嘅啫，题目咧包括音乐与绘画、旅行、月亮、女人、金钱、时间等等。 哇，听落都好有趣同埋好贴地喎啲题目吓。 其实2006年咧，台湾咧出咗中文译本嘅，嗱，对法国嘅哲学文化有兴趣嘅华人咧，系一大喜讯啊！ 咁喺香港睇唔睇到呢本书先？ 睇到啊！嗱，我哋嘅香港公共图书馆都有嘅。嗱，呢本书咧叫做《与沙特对话》，由赖建成翻译，有兴趣咧去睇下啦。 嗯。好啦，咁至于法国艺术方面，你最中意噶啦？咁呢两年疫情喺香港嘅时候，你又点样满足你自己呢？ 啊，当然系去佢哋嘅博物馆啦。 哦，你意思系上网睇？ 哦，梗系啦。嗱，而家咧世界各地咧好多咧大型博物馆咧都整咗 virtual tours 啊，即系咧虚拟导赏团。嗱，举个例啊，巴黎嘅罗浮宫。走入佢哋嘅官方網站咧，就可以咧360度回旋角度咁咧睇到主要展館噶啦。嘅手指咧喺手機嘅熒光幕咧撥一撥，就去到唔同地方噶啦，略略睇到展品嘅。 嗱 ，Danny 咧之前咧就 show 過俾我睇噶啦，即系話咧成個人咧就好似置身於喺羅浮宮嘅現場一樣。咁呢種方式去參觀博物館咧，喺仲未有互聯網同手機嘅年代咧。根本是难以想象啊！咁互联网同手机对我哋嘅活动嘅模式，真係作出咗一个革命性嘅改变。 啊，呢种改变呢疫症期间呢更明显啦。不论小朋友上堂抑或大人开会呢，都透过视像会议平台进行。 係啊，呢一两年呢好多人呢都要留喺屋企返学啊，同埋返工。对于打工仔嚟讲，仲从此之后呢，以后打风落雨呢都咪使自己有假放。都係要 work from home、啊。 呢啲真係呢打风都吹唔甩啦，你份工啊。 冇错，係啊，係 啊， 啊。 啊，网上直播好啊。零感染风险又突破咗地域界限啦。嗱，讲到呢度咧，就同今日要分享嘅法国文化活动有关啦。 点 咧？一个好特别嘅视像会议，准时上网咧就会睇到咧现场讲者嘅对话。就算错过咗咧都唔紧要，因为之后咧任何时候都睇得翻嘅。 啊，听落都好似我哋香港电台节目咁样，你听完之后咧可以事后节目重温咁啊吓。 嗱，未介绍呢个视像会议之前咧，主办机构咧系法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啊，佢哋嘅官方影片频道咧内容咧本身都好精彩嘅。嗱，阿浅，我之前咧就 send 咗两条短片俾你啦，主角咧系我哋香港人俗称嘅法国领事，咁咧佢有中文名嘅，叫做官明远。咁两套片咧分别系喺2021年旧年啦，同埋今年2022年咧。佢向香港人拜年嘅，嗱，不如你先讲下旧年嗰套系点啊？ 啊，即系同大家重温一下先吓。咁啊，旧年嗰套咧就系恭贺牛年嘅短片嚟嘅。咁一开见到画面咧，就先听到牛牛嘅叫声，仲见到咧有几只大型嘅金牛雕塑啊！喺金牛雕塑嘅面前咧，就系法国领事官明远企咗喺度啦。佢就同大家讲嘢啦。睇得出佢好努力咁用广东话同大家拜个年噶，咁仲问大家系咪好想去旅行啊？原来咧佢系要带香港嘅观众朋友咧参加一个关于牛嘅历史之旅啊！ 第一站咧就关于考古学， 喺画面咧见到一个山洞，嗰度咧系世界文化遗产法国西南部拉斯科岩洞，影到石壁上嘅绘画。画咗好多只牛，线条咧系黑色又简单嘅。 嗱，嗰啲系世界上最古老嘅牛啊，相信系咧暂时发掘到最早描述牛只嘅壁画。 嗰啲画咧有2万年嘅历史啊，仲老过敦煌莫高窟嘅壁画。 官名苑话咧，呢个法国山洞里面嘅牛咧，曾经系保护过佢哋嘅祖先，佢亦都会保护大众嘅。咁法国人咧就好中意牛，牛咧系无处不在，巴黎都有。呢条片咧就播出咗几张喺巴黎街头嘅相片，见到唔同嘅角落咧都摆放咗牛嘅雕塑，有一只咧系全身白色嘅，另外一只咧就系法国国旗蓝白红。因为嗰度咧几年前就举办过一场艺术牛大游行，咁官明远就话啦，牛咧同佢旧年两个愿望咧都好有关系。 第一系疫苗啊。疫苗的法文同英文一样叫 vaccine。咁官明远咧话咧，其实呢个字根系源于咧拉丁语嘅 vacca，V-A-C-C-A 啊，即系咧解作母牛。因为咧史上第一种疫苗咧系用牛痘咧嚟对付天花病毒嘅。 系咁，我细个嘅时候咧有种过牛痘噶，我大过你啊嘛，所以你未试过嘅。 未试过。 嗱，官明远咧佢第二个愿望咧就系欢笑。咁法国有一个品牌咧，佢嘅商标咧。是一隻笑緊嘅牛啊！咁法國笑牛咧，係一個好受佢哋小朋友歡迎嘅一隻牛牛嚟嘅喎嚇。 係啊，佢嘅意思係咧，平時我哋喺香港咧超市買到嗰只咧，有隻牛咧擘大個口笑噶嘛，嗰只紅牛嘅商標嘅芝士啊。 嗯。 嗱，舊年咧係華人嘅牛年啦，咁啱呢只法國紅牛咧又係100歲生日喎。 一个品牌能够树立100周年咧，都唔简单吓。 系啊， 嗱，头先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2021年牛年嗰条片啦，跟住仲有一条片啦，就系虎年啦。官明远咧都有向我哋香港人拜年，而阿 Danny 都事前俾咗我睇啦。 嗯， 喂，几搞鬼噶、哦？套片一开始咧，官明远就话 ：Come on， 大老夫。即是法文的 comment talifu， 是解作你好妈的意思做开场白。香港人都熟悉的啦，周星驰那句经典对白。 是 的，没错。咁嗱，官明远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去法国旅行的话呢，记得去当地的博物馆观赏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亚、生态画家博纳尔或者自绝画家卢梭的老虎作品。而呢套短片咧，都俾大家睇到咧，三個畫家所畫嘅畫咧，採用三個唔同嘅風格去描繪老虎。 我記得咧呢條片入面咧，官明遠咧話喺法國嘅政治史當中咧，老虎會令人諗起一位偉大人物，佢就係咧呢個克列曼梭啊。咁咧，由於佢嘅胡鬚咧，同埋佢對付敵人嗰時咧嘅威猛形象啊，深入民心，所以咧佢俾人改咗個花名叫做法蘭西之虎啊。佢出名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佢带领法国咧赢咗一场胜利啊！ 咁呢套短片咧都有显示克列孟梭嘅相片喺议会雄辩嘅神态，仲有一幅漫画咧就将佢嘅侧面摆喺一只老虎头嘅隔篱， 嗯， 睇落咧佢都有少少似一只老虎咁样。咁啊，官明远咧喺呢一套新年嘅贺词短片里边咧，仲介绍咗。曾经在香港的法国侨民之中的一只老虎。 这只老虎呢不是郊外找到的老虎，而是日占时期呢为了香港人，为了自由，为了守护香港这个他很喜欢的地方呢而战斗的。 官明远说呢，这个法国侨民本来是一个在中国做生意的酒商，日军攻占香港的时候呢，他就决定留在香港和香港人并肩作战。之后咧就被日军囚禁， 敢作敢为，积极咧捍卫公义嘅性格咧，军营里面嘅人为佢改咗个花名，就系叫做老虎。 咁呢只法兰西之虎咧就叫做埃加，英文串法系 E G A L。佢嘅纪念碑咧就安放喺赤柱军人坟场。咁呢条短片咧都有影到呢个纪念碑嘅现场，方便大家可以揾到。咁有兴趣咧就可以睇下呢条短片啦。 官明远话咧，自己都系属老虎年噶，嗱，仲奉劝大家咧要爱护老虎，因为咧野生老虎咧已经濒临绝种啦，全球剩翻咧只有4000只咋。 嗯，唔讲唔知啊，法国领事嘅新年贺词短片咧，除咗好努力咁用广东话读出祝贺嘅说话，仲带有教育意义。两分零钟嘅短片咧，就包含咗考古、文化、科学、艺术同埋历史。又有中英文字幕，内容非常之丰富， 大人細路都啱睇嘅。 今集清晨爽利咧，就係要介紹咧由法國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館同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咧合辦嘅網上活動啊，叫做思想之夜啊。嗱，不如聽下法國領事咧阿官明遠咧親自介紹啊。 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嘅聽眾大家好啊！文化遺產是關於你自己的歷史、你自己的身份以及你想成為怎樣的人。了解過去可以幫助大眾了解現在和更好地塑造未來。 思想之夜在2016年首次在巴黎舉行，在巴黎法國文化中心的支持下，每年在全球開展，從首爾到洛杉磯，從東京到巴黎，經新加坡、香港和紐約，超過220個思想之夜在90個國家舉辦，目的就要分享法國的辯論文化。 Dan 你真的很喜歡法國去過那裡有很多次，又認識了很多法國朋友，他們的辯論文化你也有跟我說過。 辯論文化就反映法國的文化精髓，曾經有法國的攝影師來香港，我參加過他的大師班課程，十幾個同學除了分享攝影作品，還談一些問題。 那你們會談什麼呢？為 什麼要拍照呢？点影先影得靓呢？嗱，一齐辩论呢啲问题咧，就系帮助大家互相雕琢自己嘅谂法啊，精益求精。法国咧就盛产除咗红酒咧，仲有举世闻名嘅摄影师同埋艺术家嘛。其中一个主因咧就系咧，佢哋时常互相讨论作品啊， 即系互相交流啦吓。 咁 其实都好过啊，即系好似啲学生哥读书咁样啦，考试之前要温书噶嘛。温书嘅时候叻嗰班咧，通常都会围读啊，大家倾下，倾多啲嘅时候咧，你认识又会深咗，融会贯通啊。 嗱，切磋嘅过程咧，显露自己嘅盲点、缺点，又凸显到咧作品嘅优点啊，辩论。百利而无一害啊！ 咁喺生活嘅层面又点呢？法国人系咪又系好中意辩论咧？ 嗱，首先我未试过咧进入一个法国人嘅屋企食饭台咧系对住电视嘅，未见过。 系 法国家庭咧晚餐嘅主菜咧唔系电视节目，而系互相沟通。 呢个做法非常好。 同埋咧真系乜都拗嘅。拗下边个政党对人民好啲啦，拗下边度啲面包好食啲啦，更重要系咧认真地拗，有时激动地咧表达自己嘅观点，更重要系拗还拗，唔伤感情。 哇，呢样嘢先难，点样先可以做到咁咧？ 可能咧佢哋有深厚嘅辩论传统啊，拿捏到咧点样各抒己见之余咧，同时咧系互相尊重啊。 求同存异呢种法国文化咧，我好中意。 嗱，讲翻思想之夜先啦。嗱，呢个活动嘅目的咧，系要回答一个简单而重要嘅问题：乜嘢系遗产呢？ 呢个活动咧系云集法国同埋香港文化遗产界嘅专业人士，一众著名学者同埋机构人员以及艺术专家，揾咗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主持的专题研讨会，就分享他们对文化遗产的意见。 这个座谈会有两个，第一是 What makes heritage？ 讲到城市遗产，大众通常会联想到古老建筑，但是将建筑视为遗产并非单纯看看建筑物的新旧程度而决定的，还要兼顾社会接受程度和公民联系的重要性。 第二个座谈会讨论Can heritage take hold of the streets？ 在香港和法国，每条道路都反映居民的身份，我们对自己社区有归属感，和建筑物之间的所有的东西，包括霓虹灯、户外市场、广告等等，建立情感联系。随着城市急速发展，街道面貌也都因此而改变。既然是这样，街道能否担当反映社区身份的角色呢？街道又怎样成为非物质遗产保育的一部分呢？ 有兴趣参与这两个座谈会的听众，只需要上到网的电脑或者一部手机，在街道或者家里都可以看到的。 大家只需要在下个月6月21号晚上6点到8点 留意亚洲协会香港中心的官方网站，见到 The Night of Ideas 思想之夜那个直播，你 click 入去就会睇到呢两个座谈会噶啦。 啊，正话介绍过咧，法国领事咧官明远咧同香港人拜年嘅官方频道咧，大家咧可以上 Y 字头嗰个影片网站咧，输入 Consulate General France Hong Kong 就揾到佢哋呢个频道噶啦。入面咧好多短片睇嘅，全部同法国文化甚至咧香港历史有关，唔好错过啊！ 嗯，今集咧就讲咗法国嘅文化，咁啊 Dan 你又带咗啲咩歌同大家分享咧？ 描述法国夜晚。有有浪漫古典音乐咧，呢首系首选啊！法国作曲家欧芬巴克咧嘅《霍夫曼的故事》入面嘅船歌啊，演奏咧有布拉格交响乐团，加上咧两把优美嘅女歌声，一听咧就好容易幻想到咧同你嘅爱人手牵手漫步巴黎塞纳河，即使身处香港啊，一样感受到法式浪漫嘅。 哇，听你嘅描述都好浪漫啦、啊！咁我哋而家又欣赏下呢首乐曲咯。咁啊，亦都多谢呢个月你同我哋有好多嘅好介绍。隔一个月之后再见你啦。 嗯， 拜拜， 拜拜。 欣赏过后啦，结束我哋今朝清晨爽利啦，星期一嘅节目，听朝做星期二，我哋有崔少康博士会讲头晕啊，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欧盟27国领袖星期一起召开为期两日紧急会议，讨论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27国大使在峰会前夕研究一项折冲方案，希望打破在禁运俄罗斯石油问题的僵局。欧盟官员担心，若果不能够达成协议，将会为峰会蒙上阴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透过视像在峰会发言，促使欧盟落实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匈牙利六成半石油需求依赖俄罗斯经输油管输送，包括反对禁运俄罗斯石油。 欧盟消息人士话，妥协方案包括将管道输送排除在未来的石油禁运之外，只是对通过运油轮运往欧盟的石油实施制裁。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重申，在公务员薪酬调整问题上，除了考虑薪酬趋势调查正指标之外，亦要根据机制考虑公务员士气、本港经济情况、政府财政状况等因素。聂德权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过去两年都动薪，今年正指标出现正数，期望加薪属合理，但现时面对的是大变动的环境，因此当局会检视各项因素之后作决定，有决定后亦会向社会解释清楚。另外，星期二起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聂德权说目前仍然有大约600,000人够期接种第三针，但仍然未打，呼吁市民尽快接种。警方暂控三男一女合共一项谋杀罪，四人年龄介乎20至37岁，以及暂控另外一名30岁男子一项串谋意图伤人罪。案件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上星期五和星期六拘捕这四男一女，涉嫌同上星期五凌晨在旺角砵兰街一个单位发生的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46岁男子死亡，警方就此案早前已经拘捕另外一名34岁女子，涉嫌协助罪犯。她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6月下旬向警方报到。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继续跟进案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30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微调海外和台湾坐飞机来香港的人士，登机前只需要出示登机前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无需出示化验所认证，并在抵港第九日额外进行多一次强制核酸检测。而在中環，除了蘭桂坊、荷里活道，亦都出現一個酒吧感染群組，稍後會請專科醫生分析。 檢討啊，呢一個最低工資水平嘅公眾諮詢咧，聽日就會結束噶啦。咁而勞福局局長就認為啊，現時唔係討論一年一檢嘅最佳時候。勞工界別同埋呢一個嘅僱主代表方面又點睇咧？一陣間會同大家探討下。 有青年機構調查顯示，67%受訪嘅年輕人認為本港不實資訊問題嚴重。最多人認為是出於公眾對政府信任度低，其次是社會對立嚴重和有政治目的，但對是否立法規管不實資訊有分歧，一陣聽聽調查負責人的數據分析。 近期有不少香港和台灣的藝人製作 NFT 作品在網上出售，內地亦都開始興起了這種浪潮。 NFT 是一種虛擬的資料。